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34集，差事。所谓的听记，就是由锦衣卫将宫外一切大小事情记录在册，包括粮米面茶的价钱，随时报给李建恒和海良仪。但这差事轮不到费胜去亲自办，他一个四品佥事，能叫出门的差事只有逮捕和地方外勤。他这样说，实际上就是不打算干。沈泽川说道： 杀鸡焉用牛刀，你去做听记，那是大材小用。 费胜吞云吐雾： 我本就是个庸才，比不得大人这样的天纵英豪，年纪轻轻已是三品同知，有皇上垂青，还生得风度潇洒。我们嘛，就只能做点贱活混日子，别的不敢想，也不敢当。过几日吧，过几日才有闲暇。 这差事等不及。 费胜润着干涩的嗓子，半倾身，看着沈泽川说： 哼，那有什么法子？事有轻重，我得办完手头的差事才能接你的差，这是纪无凡在那会儿就定下的规矩，破不了。所以你等着吧。 沈泽川被那烟雾喷了一脸，看他神色无味，把烟灰也磕在桌沿。费胜自持身份，想沈泽川也压不住自己，便划开椅子准备告辞。沈泽川忽然探指，把一张签纸定在费胜跟前： 我可以等，签事也能等吗？今年是你的升迁年，可巧绝西布政使江青山马上就要入都述职，他这会入都内阁的用意你也明白，他往后是要去中博做主事人的，这人身边缺个锦衣卫督察，费谦氏还忙着呢。 江青山是封疆大吏，境内管辖很厉害，硬是把绝西变作了大周粮仓，离北启东的军粮都要打他那里出。这个人就是萧继明和戚竹音也开罪不起，跟他办差不愁前途。费胜生不动了，他得找外援，可光凭他庶系的出身，跟韩静、费氏、潘令这些个正儿八经的嫡系又玩不到一起，没那层关系向上走不通，卡在这个位置浑身难受，不然也不会对沈泽川冷嘲热讽。费胜匆忙地灭了烟枪，在腿侧蹭了手掌，略弯了腰，对沈泽川笑说： 哟，您瞧我忒没眼色，什么差您说。 我要你把去都翻个底朝天，去找两个人。 明着找还是？ 费胜看着沈泽川逐渐会意： 哈，好办，我就擅长这个。大人给个描述，5天时间，我一定给你把人找出来。 沈泽川沉声说： 我只给2天时间。 费胜看着千纸，一咬牙硬了。花香一与七十雨的婚期定在了芒种前夕，时入4月，礼部已经将拟好的流程递交给了太后。宫中内务繁杂，遇到这样的大事，关键衙门不能缺人。福满元以为自个儿上过内书堂，在内阁和明理堂之间主事，有资历，又有萧迟野的作保，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不二人选，故而这几日办差事更加谨言慎行。岂料旨意下来了，掌印太监却不是他，而是封权。封权年纪轻，资历浅，没有在内书堂就过学，还是个过了年纪才入宫的小太监，与先前的潘如贵、纪雷两人都厮守不干净，让他做了这堪比内相的位置，福满竟不知自己该哭还是该叹。福满割了茶盏，长叹一声： 哎呀，外朝的官儿升迁提拔要看家世，分籍贯，拜师门，咱们内朝的太监升迁提拔时本以为会免了家世门楣这一道坎儿，谁知他娘的，哎，还是越不过这道坎儿啊。 萧迟也听着福满的抱怨，在吃茶的闲工夫里说， 他有什么家事，全是沾了他姐姐的光。 哎呀，侯爷，你说我怎么就没个姊妹呢？ 福满拍膝说道。萧迟也哼笑， 没了掌印还有秉笔，秉笔太监监管东厂，老福由他做这个出头鸟，也免了你去受言官的唾沫星子。 皇上如今待我可不比先帝待潘如贵那会儿，东厂也没锦衣卫侍圣。 福满踌躇着， 侯爷，看着穆妃娘娘眼下的圣宠往后再诞下皇嗣，这封权岂不就是坐稳了位置？他若是个安分守己的倒也罢了，就怕是个心怀鬼胎的，坏了朝纲，乱了社稷，那岂不就是第二个潘如贵？ 福满在宫里对封权要笑脸相迎，实则妒忌生厌。封权有莫如做靠山，福满受着他的排挤，想要与他在司礼监里分庭抗礼，就得好生笼络外朝官员。 他年纪轻，许多事还是要倚仗你，你又常在内阁走动，在元府跟前也有头有脸，真比起来他只不过是个鸠占鹊巢的小子，不足挂齿。 萧迟也如此宽慰道，又说， 咱们内外照应不怕他。哎，宫里近来如何？ 西二少死了，皇上还惦记着他没写完的曲儿，难过了几日。 福满侧身看着萧迟也， 但是侯爷，我在内阁给诸位大人看茶，听着魏尚书的意思是还想要追查西家的账。西家在港口搞了大动静，这回没了当家人，这么大的生意就好比是块肥肉，都惦记着呢。 他家的人不是还没死绝吗？ 萧迟也和沈泽川商议过西家的后续安排，那钥匙落在了沈泽川手里，在萧迟也眼里就是沈泽川的嫁妆。他这会儿耐着性说， 西红轩的大嫂还有西红轩的诸位堂兄弟都是打理生意的好手，也没犯事儿。好端端的追查人家的账簿，魏尚书有落井下石之嫌。 皇上就是没答应，但元府似乎也有追账的意思。 福满把手臂挪到桌上对萧迟也说，海良仪自然也有他自己的思量，西家藏的银子太多，与其让其余几家瓜分掉，不如收入国库由朝廷掌管。但是这就意味着海良仪要跟世家正面相搏。萧迟也稍稍一想，对福满说， 关键还是皇上，皇上是明君，最讲究仁义，上个月才大赦天下，这个月便无缘无故抄了西氏的家，那岂不是与大赦时的初衷相悖了？皇上自个儿心里也在犹豫。老夫，这事儿封权一定会附和魏尚书，你再去反倒像是盲从朝事，不如趁着侍奉的机会跟皇上细说，此事不宜现在就办。 福满脑子一转， 哎呀，这不就开罪了魏尚书吗？ 不论是宫内还是宫外，主子都只有一个，就是皇上。 萧迟也笑， 潘如贵也权势滔天，靠的却不是皇上，最后人头落地我半点都不意外。再说明礼堂能容别人嚼舌根吗？你跟皇上讲的话他魏怀古怎么能知道？皇上喜欢讲感情的人，你也不必为劝而劝，顺口提一提就行了。 听侯爷的。 福满眉开眼笑，他这人看着一团和气。 反正这钱呢也落不到咱们兜里，干脆啊大家都别要了。 户部算禁军在昭罪寺使用药材的账目已经算了好几日，怎么样，这事儿你可曾听说？ 办得好，已经提交预案了，没什么事儿。 福满知道户部受理这个账簿的梁崔山是萧迟也保举的，便说， 那梁大人可真行，把账目理得清清楚楚，元府提问时他也能对答如流，看着也要生了。 萧迟也便不再问了。等福满临走时，陈阳给他送了份备好的河粥新茶，福满入手一沉就知道里边有东西，他对着陈阳又故作推辞，陈阳千劝万劝他才收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